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52集，暗潮涌动。万通对唐范的印象却还停留在几年前那个被逼免职冠带闲住而后又不得不去外地办差的小御史上。他不是不知道唐范入阁，可对方如今在内阁也只是排行末尾，论理来说根本谈不上任何威胁。谁能想到如今大家将废太子的阻力拉出来一溜，这唐润清居然也占有一席之地了。彭华看着他的神色就知道他心中所想，出言提醒道， 万老弟，你可别忘了，上明当初便是全拜唐范所赐才会被打发去南京扫地的，因见不远，唐润清此人不可小觑。 那二位的意思是？ 为防夜长梦多，此事宜速战速决，绝不可再三拖延，甚至交由内阁来议，最好是陛下乾纲独断，直接将废太子的诏书颁发下来，到时木已成舟，谁也说不了什么。 万安摇摇头， 不可能的，陛下不是这种人，他这辈子就没有做成一件乾纲独断的事情。 要论这世上谁是最了解皇帝的人，万安肯定是其中之一。他很明白，如果皇帝是那种我行我素的人，他就不可能喜欢万贵妃，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道宫太子被万贵妃毒死了。正因为皇帝性情柔软，所以才会优柔寡断，也才会喜欢万贵妃那种女人。 以陛下的形势，他若是要废太子，必然会先召我谈话，再让我去给群臣透个风声，征询群臣的意见，最后才下定决心呢。 那还弄个屁啊，到时候扯皮都能扯上一年半载的，这期间如果殿下有个万一，这太子还不是顺理成章继位吗？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事儿得抓紧才是。 别急，我还有个法子。 什么法子？快快说来。 既然陛下无法决定，那就由我们来帮他决定。 彭华便将自己的计划如此这般说了一番。万通听罢喜动颜色，一拍大腿， 这主意不错，我们就是要把太子逼上悬崖，架在火车口，让他自己退无可退，主动跳出来，到时候内阁再跟进，看殿下还有什么可犹豫的，那些言官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 万安尚且有所犹豫， 但内阁其他人， 那些人早就各怀鬼胎了，又不是一条心的，何足为惧？到时候我自会助你们一臂之力，元翁就别再左右迟疑了。 万安看着万通踌躇满志的神情，又看了看彭华胸有成竹的模样，知道这两人决心已定，只得咬咬牙， 好吧。 万通这才哈哈一笑，拍拍他的肩膀， 这就对了，此事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只要兴王成了太子，我等便大功告成，元翁且等着坐收荣华富贵吧。 就在皇帝与纪晓那一番对话过后不久，也就是成化22年12月23，钦天监建父赵玉芝上言论星象事， 曰汇入北斗，乃克星犯主之兆，恐应在东宫。这是第一次有人明确将金星凌日和汇入北斗这两件事和太子联系在一起。赵玉芝的话仿佛是一个信号，还没等皇帝做出回应，也没等群臣反应过来，青天剑再度上报，说是天线彗星首日。所谓彗星首日，天下大乱，兵革大起，群臣并谋天子亡。群臣并谋天子亡，那不就是盼着皇帝早点死，好让太子登基吗？这么一顶天大的帽子扣下来，谁能受得了？即便旁人不说，太子也坐不住了，他连忙上书请罪，说自己才疏得浅，唯愿退位让贤，以保父皇身体康健，大明万世太平。别说太子，众臣也都要纷纷上书辩白，说自己绝无不臣之心，天地可见。就像有人被弹劾，就要上书请罪自辩，然后顺便在家避嫌一样，未必是这人真的有罪，而是一种必要的姿态，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以免受人把柄。太子的请罪书呈上去之后，论理，皇帝应该下诏卫冕，表示天相之说不可信，你我父子之情不会动摇云云。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这一次皇帝却没有丝毫的表示。不得已，太子又上了一回请罪书，依旧如同石沉大海。这下子，傻子才会看不出皇帝的态度。皇帝明显是对太子不满意，想顺水推舟了。大家都有些茫然惶惑。此时距离金星凌日的出现，不过才刚刚过去两三天。事态发展得太快，以至于所有人一时都有些反应不过来了。唐范也不例外，他固然很聪明，又比常人多了几分细心谨慎，但这不代表他能人之所不能。天象应在太子身上，太子请罪，这是应有之意。皇帝没有对此做出回应，这也是皇帝的自由，他又没有说要废太子，谁都说不了什么。所以当魏茂奉了汪直之命前来找唐范，要他想办法时，他只能苦笑。你们汪公莫不是把我当成庙里那些有求必应的菩萨不成？我能有什么法子？ 您好歹想个法子吧。汪公说情势所迫，太子殿下不得不上书请罪，总该有人出面给陛下一个台阶下，化解这场僵局才是。您是阁老，此事当由您来做。 汪直的原话肯定没有这么温柔，不过唐范也习惯了，闻言就摇摇头。陛下现在若是要废太子，不用你们说，我也会直接上书阻拦。但现在坏就坏在，陛下什么都没说，我这一开口，岂非反倒激怒陛下？魏茂对这些朝政大事并不了解，他也只是负责传话而已。闻言便也跟着惶惑起来。 那该如何是好？ 毫无疑问，青天剑说这种话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指点，否则怎会直指太子？太子在明，对方在暗，这是无法扭转的劣势，所以才会屡屡为人暗算。为今之计，最好是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静观其变，等这场风波过去之后再说。你回去转告汪公与怀公，让他们千万勿要在陛下面前为太子求情，否则只会弄巧成拙。 顺便回去告诉汪直，唐阁老每天已经足够忙碌了，他自己能解决的事情，不要总拿来烦唐范。 魏茂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能够自由进出唐家书房的还能有谁？ 但他还是得回身拱手行礼。 见过隋伯爷。 隋州略略点了下头，一身锦衣卫麒麟服还穿在身上，却走过去自然而然地帮唐范揉起额头。近来刑部事务繁忙，彭义春虽然是一部尚书，却不是个能做主的性子，许多事情就都指望着唐范拍板。内阁里个人本身也有一摊子事儿要处理，加上内阁经常一议事就忘了时间的规律，久而久之，每回做的时间一长，唐范就会犯头疼。轻重适中的力道让唐范顿时放松下来，微微合上眼。魏茂还想说什么，却在随州的眼神压迫下只能闭上嘴巴，默默退了出去。随州也没有提醒唐范，而是直到感觉在自己按揉下的头皮不再紧绷了，才停下动作。 好些了没？ 好了。每回头疼的要命时啊，被你按上一会儿立马就没事了。这手艺你得教教我，否则下回若是老毛病又犯，你又不在身边，如何是好？ 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随州语气淡淡，一口便否决了他的假设，随后转了话题。 今日我进宫的时候，太后也问起天象之事了。 太子请罪书一上，皇帝却又不回应，大家都不是傻子，立马就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了。所谓星象，玄之又玄，谁能保证灾星的出现就绝对与太子无关？就像唐范说的，即使大家想帮太子说话，但现在皇帝又没表态，大家又能说什么？所以只能沉默了。只是这种沉默注定不会维持太久，平静之下暗潮涌动，等待的将会是某一刻的爆发。太后如何说？面对唐范，随州不必讳言。 太后自然是心系太子的，毕竟太子也是他抚养长大的，但太后能起的作用不大，就如同当年陛下废后，太后也阻拦不了一样。 我总觉得事情不会这样简单，难道陛下单凭寥寥几句谶言就当真要废太子不成？随州一时无言以对。太子的确没做错什么，但他存在的本身就碍了某些人的眼，万党处心积虑，这必然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希望这场风波能够尽早过去。唐范下了结语，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并没有料到一场更大的风波即将来临。天上星月未散，大地犹漆黑一片，这个时候许多人应该都还在梦乡之中酣然未醒，但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此刻却已经穿戴整齐，行在前往参加朝会的路上了。唐范昨晚睡得晚，精神本来就有些不济，此刻坐在悠悠晃晃的轿子里，困意更是一阵接一阵地涌上来，不知不觉就打起了瞌睡。迷迷糊糊之间，只觉得轿子蓦地停下来，动作比平日还要突然几分。唐范刹不住惯性，身体就跟着往前倾，冷不防撞上了轿子里凸起的木梁，正好磕在官帽上最坚硬的边缘，当时疼得倒抽了一口冷气，什么睡意全都飞到了九霄云外去了。他将官帽摘下来，伸手摸了摸，还好没流血，只是起了个包。外面隐隐传来喧哗声，紧接着又是轿夫的声音： 大人，前面走不了了，咱们要不要绕路啊？ 唐范掀开轿帘，一阵寒风随即卷了进来，冷得他一个机灵， 神智又清明了几分。怎么回事啊？ 好像是有人在吵架嘞。 唐范皱了皱眉，探头看去，他前方就堵了一顶轿子，也看不清是谁家的。难怪自家轿夫会停得那么急，因为再往前就要撞到一块儿了。去看看怎么回事。轿夫应了一声，绕过前面的轿子去查探缘由，不一会儿就回来了。 大人，的确是有人在吵架。 谁在吵架？唐范有点意外。按理说这个时辰，街上只有赶着去上朝的官员，大家同朝为官，抬头不见低头见，也总会礼让几分，不可能出现拥挤堵塞的情况。不过凡事也有例外。 好像是礼部李侍郎冲撞了右都御史邱老的轿子，双方起了冲突。 轿夫口中的礼部李侍郎就是李咨行，而右都御史邱老自然就是唐范的老师邱俊了。唐范马上就问，老师没事吧？ 没事，邱老正在骂李侍郎呢。 唐范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随即苦笑起来。邱俊素来看不惯李咨行这等性禁之徒，平日里苦于没有机会骂，就算骂了也不被皇帝当回事儿。今天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李咨行理亏的机会，邱俊当然不会放过。更何况上次督察院御史林俊因为弹劾李咨行、纪晓等人而被下了诏狱，这事儿邱老头可是一直记恨着呢。因为了解自己老师的秉性，唐范都不必亲临现场就已经将前因后果推断得七七八八。唐范等了好一会儿，见前面的轿子都没有起行的意思，只好下了轿，踩着雪往前走。走没多远，就瞧见两顶轿子横在路中央，邱俊正站在旁边，口沫横飞，引经据典地骂着李咨行。李咨行不是进士出身，也没那么好的学识，可这并不代表他就怕了邱俊。前者端着倨傲的神情，一看就是没把邱俊放在眼里的。两人边上围了七八个人，都是因为要去上朝却被半路挡住去路的官员，大家正七嘴八舌地劝着，大部分都是让邱俊消消气的。不劝不行啊，这大冷天的谁愿意在雪地里多待？再说早朝无故迟到是要扣俸停账的，大家辛辛苦苦每个月就没能拿多少钱，要是再被扣钱，大家就都甭过日子了。邱俊见周围的人一味劝他，反倒越是生气。 你们当我不想走了吗？我轿子都被他撞坏了，轿夫也受伤了，起不来了。 大伙探头一看，可不是吗，两顶轿子也不知怎么撞的，竟然撞得那样厉害。李咨行那顶轿子后面的轿杆都折断了一边，邱俊这顶轿子则歪倒在一边，一面也都压坏了。得亏是老先生出来得快，否则人都会跟着受伤。但这样一来，两顶轿子都横在路中央，后面的轿子自然也都过不去了。听邱俊这么一说，李咨行就冷笑道， 邱老大人好生不讲道理，明明是您那轿夫急着赶路想要超过我的轿子，结果一头撞上来反倒翻了轿子，您又不表明身份，我那轿夫怎么知道里头坐着您老人家呀？下官这轿子也坏了呢，又找谁赔去？ 你别胡说八道了，我的老轿夫跟着我许多年，平日最是稳当不过，如何会为了心急赶路而去撞你？明明是你走得太慢， 我那教父怕误了我上朝的时辰，才不得不加快教程。 您赶着上朝，难不成我就不敢了？下雪路滑，难道还不让人走慢点吗？您一把年纪了，何苦还这么大火气？反正再急也进不了内阁，急有什么用？ 你这无耻逆信之徒！ 听到这里，汤范就不能不出面了。撞轿子的事情，听不出谁更有理一些，但唐范心知这件小事只是导火索，因为邱俊和李思醒本就代表了水火不容的两方，大家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很久了，正好趁着今天这个机会爆发出来而已。但是眼看后面的轿子越来越多，两人再这么争下去，今日早朝非少一大半人不可。虽说这也算不上无故迟到，但总归不体面。